大家好，我是唐静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 第214集，刻骨铭心。明显以秦化甚，武器也是秦贤，他的丝弦堪比锋刃，割人头颅也如割韭菜一般。上回仅仅用来捆缚冬至也是手下留情，但现在他用来对付唐静的手段却是真正的狠辣无情，不留半点余地。丝弦如利剑破空急射向唐静眉心，唐静闪闪避开，手起手落，丝弦顷刻断开。但下一刻又有两条丝弦转眼即至，一左一右射向他的肩膀。唐静双手扬起切断丝弦，身形一跃而起，大鹏展翅般扑向明贤，手刀携着金光朝对方劈下，却差了点准头，只轻飘飘地割下几根发丝。几乎在同时，丝弦穿透了他的肩胛骨，复又迅速抽回，带出一串血珠。唐静吃痛皱眉，明贤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绝情的话： 这就是你的真正实力，唐唐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，再对我留情你会尸骨无存。 话音方落，又是几根丝弦从各个方向急射而来，将唐静还手的余地和退路通通封住。明显毫不留情，招招直击唐静的要害。唐静眉目一沉，不禁反退，身形飘忽，径自从丝弦阵中穿过，直取明显的脖梗。明显没想到唐静真正认真起来时，自己的攻击竟对他毫无用处，不由微微蹙眉，撤回丝弦，闪身后退。然而对方的速度实在太快，他手中刚有动作，唐静的手已经搭上了他的脖梗，脖子旋即传来一阵剧痛。明贤飞身后撤，唐静无爪转身落在了他的肩膀上，直接撕下肩膀衬衫连带下面的皮肉，血迅速染红了白色衬衫，肩膀湿了一大片。明贤不怒反笑，索性也不用撕弦了，两人直接赤手空拳就这么过招。虽然是空手，但这两人完全是人形杀气的级别，招招带上罡气，交手自然也分外凶狠。明贤稍不留神，肋下就被抓出几道血痕，伤口皮肉翻出，深可见骨。然而唐静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的一边胳膊被明贤踹中，已经无法使用，约莫是断了。他扭头吐出了一口血水，飞起腿踹向明贤的胸腹。明贤往后闪避，伸手抓住他的脚踝，另一只手拍向他的胸口。唐静借着树木旋身挣开，明贤的一掌落空，拍向他身后的枯树。枯树断裂弯折，又在半空碎为粉末，飘飞四散。如果唐静反应再慢一点，此时此刻他就会跟那棵枯树一样。他相信明贤是真的要杀了自己。两人招招杀气，却又带着无法言喻的美感，仿佛不是在进行生死对决，而只是在切磋练习。然而只有身处其间才能感觉到气流以两人为中心往四周蔓延盘旋，在他们所到之处，半人高的野草纷纷齐根而断，如同被利刃削过，整齐的诡异。先前在床地之间的浓情蜜意荡然无存，今日的唐静与明贤是两个阵营的敌人，他们没有妥协与和好的可能，哪怕已经有了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两人也绝不会对对方留情，更何况他们还没有。唐静知道明贤之前在他面前表现出来的傻白甜全是假的，真正的明贤是眼前杀人不眨眼的剧毒玫瑰。在生死一线的瞬间， 唐静不由想， 如果我们不是个坏鬼胎，别有目的的相遇，如果时光倒流，换一种方式重新认识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？ 但时光没有倒流，所有一切都在既定的轨道上前行。明贤出手凌厉，无不冲着唐静的要害去，他的脸颊溅上血珠，这让他原本秀美的五官多了几分妖异，宛若修罗在世。在他眼里，唐静已非活人，而是行将枯朽的死物。他们都是灵气成精，彼此更为了解对方的弱点，他们远比普通人强悍，但也并非金刚不败之身。唐静是镜子所化，金石为体，然而既已为人，自然也有了人的特点，脏腑、头颅、脖梗，这些都是致命之处。无星无月之夜，屋内龙身正通过城垣，在与千里之外的阴雨鸠雁交手。屋外明显与唐静所到之处野草纷飞，在半空又被气旋卷入，疯狂大转，周而复始，狂风乱舞，乌云蔽顶，不远处的路灯闪烁几下，接二连三宣告寿命终结。唐静一旦不留任何余地，连明显也开始倍感吃力，他胸口中了几拳，估摸着肋骨可能断了两根，脏腑也有内伤，但这些地方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最要命的是他刚刚太阳穴被唐静狠狠踢中，这种力度换成普通人早就死了，但明显还能一跃而起，忽略头晕目眩的感觉，对唐静继续狂风暴雨般的攻击。唐静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的一只手臂脱臼外加折断，却以别扭的姿势继续与明贤搏斗。他的颈窝曾经在床上两人翻云覆雨时被明贤抵住喘息的地方，也被撕下了一大块皮肉，甚至露出下面的森森白骨，浑身血迹斑斑，一身衣服已经不成样子，不比明贤少半分狼狈。但他一只手堪比刀剑，不出则已，一出手便削金断玉，地面因此被劈开无数道口子，他们周身之地已经一片狼藉，没有完好。但这场激战终究还是有结束的一刻，明贤长腿飞起，正中唐静腰腹，唐静瞬间吐出一口血，翻身摔倒在地。然而就在前一秒，他的五指也插入了明贤胸口，留下五个血洞。明贤非但没有片刻停留，反而趁着唐静落地时飞身而上，手中丝弦进出，直指对方头颅。透明无色的丝弦在半路被一道金光截下，明贤还未来得及反应，金光已经至眼前。他只觉胸口一阵闷痛，喉头涌上腥甜，就不由自主地将腥甜喷吐出来。身旁的泥土染上血色，顺着土地的脉络丝丝流淌，深入野草根部。明贤摸着自己的心脏，那里破了个大洞，从前胸到后背，常人早就断气了，而他又躺在地上微弱喘息。曾经他刚刚化形之际，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，但事实证明他错了，原来他也会痛，会因为失血过多、受伤过重而濒临死亡。眼前是大片大片的黑暗，血从额头流下，划过眼角，模糊了视线，明贤却没有力气去擦拭。一个人影似乎朝他这边蹒跚爬来，明显已经彻底失去了力气和斗志，一动也不想动。他听说人类在临死前总会闪过自己生命中最深刻的一幕，但明显发现自己现在脑海里一片空白，竟然什么都没想起，反倒有种能这样一直安静地躺下去也不错的感觉，有点像 他还未修成人身，作为一张琴，安静地待在一个地方，没有人来打扰，任凭光阴飞逝的闲适和惬意。他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，并非伤感，反而感觉解脱。一只手托起了他的后脑勺，明显其实已经看不大见了，但仍旧朝对方微微一笑。 我死了，你会伤心吗？ 会。 因为我是你的同类吗？ 唐静咽下喉咙翻腾的血气，轻轻为对方抹去眼角的血痕。 不是，因为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。 这句话你上次在公园里已经说过了。唐先生失忆了吗？ 我的喜欢比那个时候又深了一点点。 只有一点点？ 不止一点点。 明显笑了，反正也看不见，他索性闭着眼睛节省一些力气。 有一件事石碑其实是远古镇魔阵的一部分，镇压着上古时代的大魔，它的力量远在所有魔物之上，一旦阵法被破，大魔复生将颠倒阴阳，翻江倒海，兴绪混乱，为整个世界带来灾难。关于那个阵法，当年遣唐使归国也带走了部分记载此事的卷宗，后来中国历经朝代更迭，典籍多数损毁散佚，日本不管怎么战乱，皇室始终万世一系，所以那些珍藏在皇宫中的典籍也就保存下来。因于千方百计派人来中国毁坏石碑，也源于此。 明显淡淡道，轻声细语，若不是两人的处境都不合时宜，他更像是在课堂里跟学生讲一个典故或传说，娓娓道来，悦耳动听。其实特管局内部对此事早有多番推测，大致也与明贤说的差不离，但唐静没有打断对方，只是将他抱在怀里，静静听对方说下去。 我知道你们现在在寻找石碑，与阴雨的人争分夺秒，但是你们的方向错了。 血沫从明贤的嘴边溢出，唐静将他又抚高了一些，让对方可以更舒服点，并试图将自身的生机注入明贤，挽回对方的生命，但明贤制止了他的动作。唐静的举动无济于事，明显也不需要。 石碑在龙脉上。 唐静微微一震，龙脉并非特指能出皇帝的风水，华夏大地广袤无边，山川遍地藏风聚水的龙脉自然也数不胜数，譬如昆仑山 就被从古至今所有风水名家认为是万山之祖，龙脉之源。除了昆仑山，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龙脉分支，公认的石朝古都也是龙脉所在，长白山同样是东北的龙脉，而贺兰山一脉也算小龙脉，受龙气滋养，还有过一个西夏王朝。 不是所有龙脉都会有石碑，我听阴雨说过，石碑只有八块。 先前特管局根据已经出土的石碑推测，石碑可能位于名胜古迹上，现在看来这种推测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唐静随即想到一点， 深城是不是也有石碑？否则阴雨鸠宴不会在这里大费周章。 对，望月湖下有坑道通往电山湖，电山湖下又有水道通往江河，那里有石碑，被异兽看守，成员想要破除封印，让异兽毁掉石碑。 你知道剩余石碑的具体方位吗？ 明显困难地摇摇头。 阴雨也防着我，他不会相信任何人，我只知道这些，但我怀疑他也未必全部知道，否则阵法早就被破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